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明白

啦嘛依啦，哈啦啦布啦依啦啦依啦，哈啦啦布啦依啦呀呀啦啦啦。

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旅途。